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传统相声中有一类作品被称为打哏，顾名思义，就是逗哏演员在舞台上用折扇或木头片、玩具锤之类的东西打捧哏演员，从而翻抖包袱的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传统相声中经典的打哏作品《口吐莲花》。口吐莲花这个词儿原本比喻人口出妙语，说话有文采，后来因为相声口吐莲花的内容引申出了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说话不切实际，夸夸其谈。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口吐莲花。在这个段子里，王世臣先生用快手流变戏法出事故的笑话，说戏法和魔术都是假的，然后转到气功是真功夫上来，说这些还都不算稀奇，自己有一门独门的气功叫做口吐莲花，最后在赵世忠先生的央求下表演口吐莲花。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口吐莲花。 这个相声啊是曲艺的一种， 对，我们这叫十样杂耍嘛。 啊，不，十样杂耍可有说的，有唱的，有变的，有练的， 说唱变练， 哎，那叫十样杂耍。 是是， 其中也有变戏法的。 对， 因为这个变戏法啊，咱们中国叫戏法， 是啊， 到了西洋叫魔术。 哦，魔术。 哎，这个戏法吃功夫， 是吗？ 对，可都是假的啊！ 啊， 没有真的。 对了， 他要变什么，一定得带什么东西来。 哎， 他不带这个东西，他变不来。 就是嘛。 但是不能给他说明了。如果一说明了，您看着就没有意思了。 哎， 有没有真的？也有。 哦，这也有真的。 哎，您有啊，有吃功夫的，有假的呀。 哦， 您像这空杯取酒，这是一个空杯子 啊， 这回头一念咒，一打锣，一请神，回头来一杯酒，其实也不是酒。 什么呀？ 就是白水。 哦，水。 可你水在哪儿呢？ 啊， 不告诉您，您不知道。也跟您说，您就明白了。 在哪儿啊？ 我怎么清楚这个呀？有一次我在北京跟那快手刘在一起演出。 哦，那老演员了。 老演员呢？ 对， 那你不是好快手刘吗？ 就是 快手刘啊。 啊， 照旧能变漏漏。 是吗？ 哎，就是这空杯取酒。 哦哦， 我一说这个机关在哪儿， 您就明白了 啊。那您给说说， 他在这个嘎子窝子里头啊有个碎泡， 哦，猪碎泡， 哎，碎泡里头灌着水，碎泡嘴儿上呢绑一个铁门芯儿， 哦， 铁门芯那儿这头呢有黄蜡疙瘩， 哦哦， 把它堵住， 嗯， 堵住之后他在袖口里头，您看不见 啊。 您瞅他念咒啊，请神，那是假的。 哦， 这回我给您变一回，空杯取酒。诸位，你看见没有？这是空杯。 哎， 我一念咒一请神，跟着就来一杯酒。 哦， 这回上请神了。 嗯， 一二三四五，砰砰，金木水火土，砰砰。 啊， 念完了几句，被这个空杯。往那袖口里一放， 嗯， 干嘛去了？ 干嘛呢？ 是取酒去了 啊！ 他扣那黄蜡疙瘩去了。 是啊， 那黄蜡疙瘩扣起来，他胳膊这么一扎了，这水哗哗哗打里边就流出来了。走啊，张得开，啪一杯酒，你看，你摸着，哎呦，真有酒味。其实那是水，就是水吧，在哪儿藏着呢？ 就是 也不说，您哪知道啊？ 哎，真不知道。 其实他们也不说。 嗯， 那次我们同台演出，天热， 嗯， 他一抠着黄蜡疙瘩坏了。 怎么了？ 这黄蜡疙瘩化了，往里去了， 往里去了， 抠了半天没抠出来。 嗨， 拿着空杯子，一二三五，咣咣，金木水火土，咣咣，要得细软面团，得来点土，咣咣咣咣咣，走啊，长啊，开呀、啊。坏了， 嗯， 那黄蜡疙瘩抠不出来了， 嘿好， 往里去了，半天汗也下来了，这空杯也拿不出来了， 就是 酒也变不出来了，要不你怎么还得说是老先生？ 嗯， 脑筋一转，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是酒来不了， 嗯， 现抓现编，编了这么两句，酒编出来了， 哦，怎么编的？ 你要说的无金木水火土，要的戏法不想还得来点土，早敞开坏了。 嗯， 黄蜡疙瘩往里去了 哈。 嗯，天慌慌地慌慌，嘎着我好痒痒，走滋滋把黄蜡疙瘩给挤出来了。 好嘛，变出来了， 那水它就流下来了 哈， 早敞开。嘿，您哪知道？ 还真不知道。 所以说他是都是假的。 哎，对， 哎，没有真的。 嗯， 有真的，真有气功。 哦，都什么呀？ 像什么剑？丹、斗、环。 哦，这是真的， 这是真功夫。 哦， 腾宝剑 啊， 你说那宝剑直直扎下去， 嗯， 那是真功夫。 嗯， 可是有一样，练的时候不能拿宝剑练。 那拿什么练？ 好，对了，拿宝剑练，真扎坏了怎么办呢？ 就是啊， 到了冬季天拿那白菜帮子。 哦，白菜帮。 哎，白菜帮给它修个尖儿， 嗯， 拿着往里烫， 嗯， 烫着烫着不恶心了，再往下去了。 哦， 这是真的。 嗯， 行了，白得换真宝剑。 哦， 这是气功 啊。哦，真功夫的。 哎，还有 什么？ 吞铁球。 啊，吞铁球。 哎，那是真功夫。 哦， 其实那铁球吞在哪儿啊？ 啊， 不是肚子里头，肚子里头上不来怎么办呢？ 就是啊， 他就吞到嗓子眼这儿， 在这儿 就练这口气功啊。 嗯， 拿这气儿拖着。 嗯， 实在没拖住也没关系。 嗯， 练的时候怎么办呢？ 嗯， 不能使铁球， 那拿什么练呢？ 他使那个棒子面。 棒子面， 棒子面蒸那个小球，也不窝头。 嗯嗯， 哎，就是那小圆球。 啊啊， 哎，你吞的时候拿水蘸着，把嘴转，嗓子眼儿拖着。 嗯， 没拖住，吧唧掉下去了，没关系。 怎么？ 当饭就吃了， 太好嘛， 也好。那是练那种功夫。 哦哦， 其实这功夫， 嗯， 都不怎么样 啊，这还不怎么样。 哎，我告诉你， 嗯， 我有一手气功。 哦， 真正变气法的他变不了。 哎，你有什么气功啊？变什么呀？ 看见没有 啊？ 这个茶杯。 对， 这个茶杯， 嗯， 倒满水，我把它喝下去， 兵当骑马式， 嗯， 往上叫旗，叫上来之后走八坡，我把这口水喷出来， 哦， 喷出来之后是个水团， 嗯， 哎，过我这脑门吧， 啊， 也就这么高， 嗯， 啪，开一朵莲花，呵，在莲花上边站一个寿星老， 哦，老寿星， 老寿星， 嗯， 啊，这么多的时间，没多大功夫啊， 啊，多长时间？ 顶多也就在那么四五秒钟， 哦， 唰，倒在地下，还是水。这是个真正的气功， 好， 我多少年都不变。 哎呦，对了，既然那什么，今天您是不是在这儿给练练这手？ 我看看， 啊，什么？ 我看看您这个，就您这么一句话，啊，既然您这样，您练练我看 啊， 我练练你看看 啊。 凭什么你看看呢？ 我没看见过 啊。哦，没看见过，我就给你看看。 嗯， 你知我学这手气功那费多大劲呢？ 这费什么劲呢？ 写字拜老师， 哦， 苦学苦练，练了四年， 嚯， 到最末老师才教给我这手真功夫。 哦，那没关系 啊， 您练练，您练练，您练练，练练 练练 啊， 练练也行 啊， 不能白练。 那怎么着？ 你得磕头， 磕， 拜我为师， 拜您为师。 哎，对了， 咋的？行，练。 你说这抹稀泥这叫 什么叫抹稀泥呀？啊，拜您为师。 我还别住， 哎，行了，您别走，行了，我今儿个拜您为师，您给练练。我开开眼界， 这可是真诚的， 是没错， 不能有虚伪的。 您放心，绝对是真心拜您为师， 是这话 没错。 怎么样？ 嗯， 我当着诸位 啊， 我练练我这手功夫， 哎， 等待大家看一看。 对对对， 可这手功夫，也有几年没练了， 哦， 也可能练成功，也可能啊，差一点呢，求各位。还得多原谅 啊，谢谢您这样吧， 哎呀，那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得请神念咒。 哦，还得念咒。 对的，你别急吧，不念咒。 嗯嗯， 您得给我找个乐器才好。 您需要什么乐器？ 来个铜锣有吗？ 就打那个锣 啊啊。 哎呦，这锣这可没有。 锣没有。 没有锣啊。 哎，对，台底有带锣来的， 谁听相声带锣来呀？ 是您 没有锣，没有。 哎，这样 啊， 咱来一个代替品， 可以的 啊。 没说用什么代替， 那拿你一脑袋当锣， 拿我脑袋当锣 啊？ 是，那哪行啊？ 那有什么不行啊？你这就是锣， 是吗？ 我这个 锣锤呢？ 那我哎，我这扇子当锣锤。 哦， 我拿那锣锤呢，往这个锣上打，这不是就行了吗？省得再去找锣去了。 哦，那可以， 是不是？ 行也行。 那个， 您， 咱得试一试，看一看行不行？ 哦，可以 啊， 行，您试吧。 一二三，二二三。哑巴锣， 啥叫哑巴锣呀？ 怎么这锣不出声啊？ 废话，我这肉的能出声吗？这 我为什么让你来个代替品呢？ 啊， 我这锣锤下去，这是锣琴，这是锣锤， 嗯， 拿你这嘴往出发音，小那锣的声音，一二三，哐哐。您明白这意思吗？ 哦，用嘴小这锣。 哎，对了， 那可以，那明白了， 记住了。 行。 一二三，二二三， 咣咣！ 我你还没吃饭呢？ 没有啊？ 啊？ 怎么了？ 再者来说了，这锣锤下去不响，锣锤拿出来倒响了，这像话吗？ 那应该怎么着？ 你这太慢呐！ 啊，那快着点。 哎，对了， 可以。 一二三，二二三， 咣咣！ 呵。 还没打就响啊， 那应该是呢， 那应该你得有节奏， 有节奏，一二三，二二三， 咣咣，明白吗？ 哦，那行行行行行， 还得还得找把椅子， 啊，找把椅子，哎，对对对对，嗯。您坐这儿，哎，好嘞，我还坐下。要不这锣太高， 对了，这得够得慌。一二三，二二三， 咣咣， 听我来请神仙， 咣咣， 上八仙， 咣咣， 下八仙， 咣咣， 三八二十四仙， 咣咣， 三八二十四仙，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哎呀，好好好， 您变吧，您变，拿变变。 不行，我这先试试锣， 试试锣 啊！对，试试那锣响不响？ 废话，你就是锣了，我这脑袋受得了受不了啊？ 我这还没正式请神呢， 那我这白来了，还 这你这就要请神了， 请神了！ 哎，请神可厉害 啊！ 等我神仙都到了， 嗯， 我把这碗拿起来， 嗯， 端起这一碗来往嘴里一搁，我喝了一口水，往上叫气的时候， 嗯。 你可得有一句话， 什么话？ 用没你这句话，那寿星老可出不来。 您说吧，什么话？ 运气，你师傅，您倒是喷呐！我借你一口气，噗，出来了。 哦， 水团，点火，上面上脑往这一站，两三秒钟，啪。又掉地上 哦，行行行 啊！ 我说师傅，您倒是喷呐！ 哎，对对对对， 行了是吧？ 哎，对对对对，一二三四五， 哐哐， 金木水火土， 哐哐， 要得戏法灵， 哐哐， 还得来把土， 哐哐， 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毛老道。 咣咣， 四请孙伯莲， 咣咣， 五请茶花女， 咣咣， 六请老庄主， 咣咣， 七请小韩， 咣咣， 八请日沙僧， 咣咣， 九请马连良， 咣咣， 又请谭文英， 咣咣，这是神仙吗？ 啊，请来刘汝环， 咣咣， 又请邱振国， 咣咣。 早请早到， 咣咣； 晚请晚到， 咣咣； 如若不到， 咣咣； 铜锣先叫， 咣咣； 铜锣先叫，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师傅，您倒是喷呐！ 我去验了， 验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各位好，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总体来说呢。王世臣和赵世忠二位的说法是按传统的本子来的，而侯耀文和石富宽的口吐莲花就进行了改革。拿电话来说吧，侯耀文先生是通过讲述相声演员、主持人以及戏曲演员练功的必要性作为电话，之后转到自己是练气功的，进而对吞宝剑、吞铁球等硬气功进行批讲，然后进入正题，说自己会一门更高深的功夫口吐莲花。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说的口吐莲花片段。 哎，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我是练气功的。 气功？ 哎，练气功， 这我可知道 啊。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啊， 吞宝剑 啊，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假的， 真 蒙人， 真的 蒙人，蒙人，想学吗？ 想学啊， 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这么快？ 那可不就蒙人吗？ 那您教教我， 你想学什么？ 这吞宝剑， 吞宝剑吗？不是、 啊， 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我白菜的 帮，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哦，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哦，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不是，练这干什么？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 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他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让他适应。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吞那真宝剑， 不是说是宝剑啊，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匕首，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嗯，真宝剑啊，不行， 怎么了？ 三尺青铜宝剑 啊，一米多， 你让它吞下去 啊， 啊， 多好啊！ 这儿倒是下去了啊，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我穿堂门了，这哪 成？ 这不成， 假的不行。 那这铁球， 吞铁球 啊，铁球 看见过吗？ 看见过， 有意思啊！两个铁球拿过来， 对，对，俩， 是，然后跟着一晃悠，咣当咣当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对， 吐出来了， 真功夫， 假的呀？ 怎么会假的呀？ 这有什么呀？这个 怎么了？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这不好练。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我想学。 我教你 怎么练。 买二斤棒子面。 哦，玉米面。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嗯， 买二斤。 哦，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上笼屉一蒸。 哦， 蒸好了以后练吧。 怎么练呢？ 拿过来， 吞下去了， 拿气再往上拖。 哦， 没上来， 哟， 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再来一个，下去了， 连着吞了六个都没顶上来， 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 啊， 再吃点咸菜饱了， 他一顿饭呢。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不是。叫蒙人， 哎，蒙人了。 那您是？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您这气功？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采气。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哦，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 呵，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然后采气， 采气，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进去 把气聚到丹田、 哦、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儿、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哦、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运气，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啊。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不是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把气运到手上来， 哼， 啪一拍，啪就碎了。 对， 比方说要拿脑袋撞火车， 哎， 你把这个气， 哎呦呦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不是练功 啊， 您这是玩命呢。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您越说越悬了 啊，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呀？ 怎么了？ 火车迎面开来、脑袋撞着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依着你 撞火车尾巴呀。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口吐莲花片段。口吐莲花这个段子很多演员都经常上演，原因在于这个段子中的笑料啊是浅显易出，不过出于对捧哏演员的尊重，从净化舞台的角度，口吐莲花这样的打哏相声在解放后曾是一度被禁止的。那为什么后来又能表演了呢？这都归功于侯耀文的改良。他在段子里加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对待这路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等于此后所有的戏耍都是在惩治想不劳而获的财迷，这样啊打哏用的就顺理成章了。 雪花飘飘起了多少希望，多少的心。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板细毛虎扑石下卷中间臭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相声大师侯宝林将天津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天津他博采众长，迅速成长。今天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就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从中找寻侯宝林对天津的记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洪九。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我在天津这五年，应该说是天津的观众和同行把我培养起来的。天津同行多，我向他们学习，这也是我能够较快成长起来的一个原因。一个好演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集各家之长，吸收了别人很多长处，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成为一派。张寿臣先生有两个段子我很喜欢，但是没有学会，不敢用，一个叫小神仙，一个是他的绕口令。凡是听过张寿臣先生和周德山先生说绕口令的人，没有不认为好的。我听过一次，那天正好他俩调过来，甲演乙，乙演甲。那天是周德山老先生演甲，张寿臣先生演乙。周先生演说不上来这一点，真像说不上来，真是急了，一点不造作。而我们说绕口令都是说得上来，故意装作说不上来。我们比他年轻，精神好，嗓子也好，怎么演也演不出人家那个真实劲儿。这个劲头啊，一辈子没有学会。我和郭启儒原来也说绕口令，但当我们听完张先生和周先生说的绕口令以后，我觉得自己说的确实不好，或者干脆就叫不会，我俩就主动停了这个节目，不敢再演了。这就叫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高。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很难听到张寿臣表演的绕口令了。在现存的版本中，郭荣启、朱向臣说的绕口令是公认的最佳版本。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也仔细分析过他们二人表演的版本，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款里的令，款里的令，款这个刘备要吃那个头疼片，那个孙猴要扎盘尼西林， 孙猴感冒了。 这个薛仁贵是大战吕布， 他们俩打起来了。 那猪八戒大上肉穷坟， 嗨， 乱七八糟大杂烩。到下回咱们三堂会审， 玉堂春 斗尔敦。 嗨， 管理的领 款，您别谈了，您这 领款喽嘿喽， 哎呦，您这都是回光返照的腔儿，这腔儿多难听。 怎么了？

您把这说说。 这叫绕嘴的。 哎，对对。 我说呀。 您说这个。 听说。接哪边来的？ 满没听明白。接南边来个白胡老头，手拄蹦白，白拐蹦棍。 你听说？说接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拄这个蹦白老头。 嗨。满顶。不对，您说错了。 我怎么说？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啊。 我说的， 你是拐棍拄老头啊。你给说翻了个儿了。 我给折个了。 哎， 再来啊！ 您再来。 说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这个白胡子老头有70多了。 多新鲜呢！白胡子老头可不70多吗？ 要50来岁还黑乎 的。行了，您不用讲了，您就说吧。 说前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头，白胡子老头的棍儿，白胡子老，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奶油冰棍儿。 哎呀， 谢个老 头。不对，您 这 不 对， 不对，您错了 啊！ 打刚才您就垫这冰棍儿，老头煮冰棍儿干嘛？煮拐棍儿， 奶油的。 哎，奶油的， 不是水果的。 不行，口口的也不行。行， 非得拐棍儿啊！ 哎，拐棍儿。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白拐把拐棍儿，棍是白的。 哎， 老头胡子是白的。 哎，对。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蹦蹦的棍儿，不是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嗨，我招这个老头了。 老头 给我一棍儿干嘛呀？ 金粒一蹦还不行？ 不行，您这说的不对，得拄着拐棍儿。 你听着， 哎， 咱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拐棍儿，蹦。蹦老头蹦三蹦， 怎么了这老头啊？广播体操怎么着？ 他是练的那个功夫。 不行，您说那拐棍吧。 说的是， 哎，得拄拐棍。 别人我要说上来呢， 你要说了，我请你吃冰棍。 是呀， 哎， 这个你说的， 我也让你凉三 凉。你听着， 你跟你来来，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的蹦白白拐棒棍，说上来了吧？ 行。有意思， 刚才那是诚心说不上来。 啊，好，字眼还挺清楚， 一干板就说上来了。 哎， 这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了蹦白白拐棒棍儿。 你就这玩意儿 就在这里一板， 有意思。我再说一个， 你来 啊，您听这个啊，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 怎么净老头、啊、 哎，对了，您来了这个， 你听说？ 哎， 说接着墙头扔老头 啊，扫嘛，这可扔不过去 啊， 扔老头啊。不行，扔草帽。 哦，对了对了，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不戴草帽啊。 为什么不戴草帽？ 嫌闷得很啊！大热的天来个草帽捂着干嘛呢？ 废话，你绕口令吧，你嫌闷得很，那怎么说呀？ 你老头来个喊三 过来，别叫话，非得草帽， 非得草帽、啊。 哎，对了， 接着墙头扔墙头，那哪 啊？扔不过去呢， 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草帽来了，往前一探身，一看不走，往走本儿戴上了。哎呀， 这老头会杂技呀、啊哎？怎么了？戴草帽还用功夫、啊？ 他有这个事儿、啊。 不行，您戴多好也不行。那您没说上来， 那寸劲儿， 那寸劲儿不行，您得把它说上来。 再说你听， 哎， 这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这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指了蹦白白拐棒棍儿。 好，好，有意思。 甩吧， 好， 你甩吧。 我再说一个啊， 你甭轻视我这口音，讲的是字眼儿， 我不敢轻视您。不是您说上来更好啊， 你来， 您再听这个啊， 你说， 有这么一条啊扁担。就这个挑水用的那个扁担， 嗯， 有这么一个坐的那么一条板凳， 板凳， 哎，扁担板凳这两样要说一绕口令，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宽哪个窄要把它分清了。 啊，你说， 听着啊， 嗯， 说扁担长，板凳宽了，板凳没有扁担长了，扁担不入板凳宽了，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这你绑它做么？你看。吃多了吧你？ 这什么叫吃多了？ 不是你歇会儿得了？ 绕口令， 大热的天， 啊、您来了这个，您说说。 哦，扁担。 哎， 嗯，行啊，你听着。 您说。 说扁担长，板凳宽，这不用你说，哪位全明白？ 哎，都知道。 扁担是长的，板凳是宽的。 对。 哦，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您等会儿，没吃饭来的，还饼子这里头。 冒来着。 扁担 啊，扁担， 哎，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扁板板凳，板凳宽，扁。 扁担绑在了扁扁板，扁担绑在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不是你那条板凳哪儿去了？ 板凳搬走了。 好吧，这里头没有板凳。 哎， 您掉了扁担镇里头了。 我把扁担上 不行不行，您这里还得有板凳， 非得有啊。 哎，把那板凳搬回来。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轱辘，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一到这儿就绑住啊。扁担不让板凳扁在了板， 哎呀， 凳子绑上了。 哎呦嚯！ 哎呦， 绑上了。怎么绑上的？ 有颗绳子，有颗绳子就 绑。哎呦，没这颗绳子绑不上。 对， 这个算你说上来了。 你再来。 咱们说一个字眼少的，您听这个啊。吃不得不得不得饼，不吃不得大都不得饼。 说呀， 你这个好说，您来这个完了。 哎，这还有嘛呀？俺街坊那个小学生全会说这个。 哎，您说说。 你听咱的。 您说 吃平头不吃平头啊？ 好大嘴呀、啊！你 吃嘛来着？ 吃葡萄。 你再来来。 哎，吃不得不得不得饼，不吃不得大都不得饼。 哦，说吃皮条皮儿 嗨，什么牙口啊？是吃皮条。 你再来来。 我呀，给你讲一讲啊，你就好说了。 你再来来， 吃葡萄的时候啊，这个皮儿啊没有吐出来。 嗯， 赶到不吃葡萄的时候呢，想起来了，嗯，它又吐出来了。你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嗯，你说我就明白了。 哎， 吃这个葡萄那个皮儿别吐出来。 对， 在这里搁着。 嗯， 但是哪个葡萄呢？这个皮儿皮儿摔起来。 哎，一个顶一个。 啊。这个人腮帮子有素子， 属猴的嘛、 啊、 您就说吧，您 平日族的是吧、 哎、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来把花生仁。哎， 什么花生仁啊？这里哪有花生仁啊？ 什么来着？ 说不上来，您找辙呀、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哦，这 皮儿。 哦，我明白了。 哎， 赶紧这个上嘴唇一碰这个下嘴唇就行了。 哎，对 啊，那个舌头跟那个牙甭管它。 哎， 嘴唇一碰就行。 哎，这里有窍门 啊，跟那个打字似的，嘣嘣嘣蹦出来了。 哎，对， 你听着啊。 啊，我们听听。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哎呀，行了吧？ 好， 这玩意儿你得会找这个窍门啊。 好。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这回啊，咱们再说一个啊。 这母妈呀， 这回说这个。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这个您 说的，你 我知道啊，您不是这个说上来了吗？ 吃不得不得饼，不吃不得倒的不得饼。 您听我呀， 吃不得不得不得饼，不吃不得。 这回咱们怎么了？您怎么净说这个了？ 好说这个。 好说，您再说一个，您听着啊。捡南边来了这么一个喇嘛。 喇嘛。 哎，喇嘛知道是什么？ 喇嘛是吗？ 喇嘛僧啊。 喇嘛僧。 哎，可不要这个僧字，就要喇嘛两个字。 嗯。 手里头提了这五斤塔嘛， 塔嘛 是塔嘛鱼啊， 塔嘛鱼。 哎，不要这个鱼字， 是塔嘛。 哎，就说塔嘛。 嗯， 这北边来了这么一个哑巴， 哑巴 不会说话的哑巴。 嗯， 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就吹的那个喇叭。 嗯， 这四样啊，要把它分清了，喇嘛、塔嘛、哑巴、喇叭。你就这个得把它分好了。 哎， 听我的。 你嘞？ 前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前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这哑巴的喇叭，别喇叭这哑巴就不换提了塔嘛这个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这个喇嘛就拿塔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可是别喇叭这哑巴也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这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这个喇嘛是拿塔。喇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别喇叭这哑巴是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这喇叭一喇叭，喇叭炖塔嘛哑巴吹喇叭， 这面相吧。 哎，你 啊， 别面相， 不是这个怎么那么半天呢？ 哎，这比那吃葡萄当然是多点啊。 哎呀，木什么？你听着吧。 你说， 哎，说前天不来个喇叭低了七八斤塔嘛？ 哎。到你这就麻烦，干嘛还七八斤啊？ 几斤呢？ 五斤。 五斤够吃的吗？ 你管够吃不够吃的。 啊，完了，依着你来五斤。 哎，就是五斤。 见两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哑巴。 哑巴。你 你这玩意儿接枪头扔老头啊，要不就提了哑巴， 哑巴扔提了，这 就说的是 哑巴得北边来的。 哎，对了， 说前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乌金塔嘛， 哎， 庆是吧？ 好，这次要庆。 说前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乌金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咬了别的喇叭，拿来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着乌金塔嘛是换哑巴，换哑巴的，换哑巴的这个喇叭， 哎。 哑巴不乐意换呢， 怎么不乐意换呢？ 他那塔嘛不够无尽呢， 看出来了， 哑巴看出来了。 哦， 哑巴不乐意换呢，喇嘛就急了。哎呀，喇嘛这个性子太暴了，喇嘛抡起了塔嘛，找准哑巴过去，啪就给了喇嘛，给了哑巴，哑巴这么一塔嘛，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这个哑巴可就摔了。 啊！不是你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新鲜呢。哎呦，哑巴说话呀！这都哪儿的事？你这是 哑巴又摔的吗？ 挤了哑巴说话就 哑巴那个意思，要说没摔出来，那意思我心里说，我不换你塔吧，怎么呢？ 要说没说， 可是这个意思 啊。您接着说。 哎，你看忘了吧？你看看， 他这玩意儿费了劲了。 你跟着打岔走吗你？ 行，我不言语。 你看你摔的时候我搅和了吧？ 那怎么办呢？ 你别跟着搅和。 哎，好嘞， 打头来啊！ 打头来。 这前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乌金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咬了别这个喇叭，南来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着乌金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塔的这个喇叭，哑巴不来换，哑巴不来换，喇嘛不护你，不就他不就完了吗？他那个喇嘛的。非要换呢，喇嘛就进来，喇嘛抡起了塔嘛，找出了哑巴，把你啪就给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哎，哑巴可没说，哑巴没说，反心里也不服的。 这是哪儿是？这都什么词儿？ 我不管你打我都骂你。 哎呀， 喇嘛抡起了塔嘛，就找出了哑巴，跟塔嘛过去啪一塔，哑巴在那打打地的吹喇叭，喇嘛就在那炖塔嘛吃，在吃那个吃不都 变回来了。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绕口令》。侯宝林在自传中这样记述：培养我成长的还有天津的广大观众，天津人爱听曲艺，对曲艺呢比北京人有感情，他要是发现你这段相声说得好，准说这段不错啊，这段有意思。你要是说得不好，他也会指出来，这段不好啊，这是嘛呀。我认识一个观众叫张学礼，是个经纪人。我说相声啊，有个口头语，是不是？每说几句话就问郭启儒，是不是？我自己没感觉，郭启儒也没感觉，但是张学礼感觉出来了。我每次演出，他老坐第三排听，听着听着，就用胳膊肘捅捅旁边那人说：“你瞧，这不又来了吗？过两句还有呢。你瞧怎么样？又来了吗？”后来他索性接我话茬，我说两句，他在台下就说：“是不是啊？”我在台上听见了，才感觉到我这口头语不好，就改了。但后来又改说怎么样的口头语，这个毛病后来也没有全改好。因为我说相声爱说即兴的词儿，我说着话脑子里老想着该组织个什么语言来反映个什么问题，于是就要说句口头语来填补空白。这个毛病是观众发现的，这是观众培养我。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为大家送上林忆莲带来的《至少还有你》，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我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